据南朝鲜的基督教广播电台8月31号报道，南朝鲜的日军性奴受害者宣称不会领受日本依照屈辱性协议而以慰劳金为名提供的钱。另外，南朝鲜的金瑞庆、金云星夫妇8月27号表示将继续制作少女像。他们是制作立在首尔的日本使馆前的日军性奴少女像的。